上办理。 吃了吗您呢？ 吃了吗您呢？ 吃了吗您呢？ 古传麦新富强粉上市了，吃了吗您呢？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本市仍然有轻度的霾，外出要做好健康防护。今天白天弱冷空气将渗透，霾自北向南会缓慢消散，预计到中午前后城区及北部地区的大气透明度彻底改善，但南部地区的霾要彻底消散还得等到傍晚前后。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南部地区有轻度霾，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七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三四级，最低气温零下五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通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西四环科峰桥到岳各庄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梁华池西路西三环到西四环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高磊。又到了周日版，又到了我们一起出游的时间了，今天呢也不例外。我们第一节呢先跟大家分享几条出游的信息。首先呢我们来聚焦一下南方热点的旅游目的地江苏。2018年江苏的旅游压轴大戏已经是登场了。时下呢最流行的冬景包含有灯会、温泉、冰雪、音乐节、新春民俗风情等冬季的旅游，为游客打造多样化的产品和深度体验。那么2018年江苏旅游压轴大戏也已经登场，徐州也推出了自己的线路，我们首先就去那里瞅一瞅哈。首先呢向您推荐的就是爱山春节庙会。这爱山春节庙会打造特色小吃一条街，休闲娱乐一条街，让游客呢在吃喝玩和当中呢感受这个爱山独特的自然风景之美和人文的风情之美。在那儿您可以看到精彩奇妙的魔术，异彩纷呈的舞龙舞狮，美轮美奂的民间杂技，以及吹糖人、捏泥人、剪窗花、说大鼓等平时难得一见的民俗表演，在这个庙会上都会一一亮相。那么今年庙会呢不仅有精彩的表演，还有美味的地方小吃，让市民呢看得过瘾，玩得高兴，吃得尽兴。那么如果走高速呢，您呢就从这个义塘下高速右转，一路向北，在铁佛镇大转盘左转，上310国道，5分钟车程就到啊。路程呢虽然有点远，但是景儿美呀、啊。如果是自驾呢，我们告诉大家，您可以出徐州市区，入徐甲快速通道，沿310国道一路向东，过爱山西大桥5分钟车程也可以到。 一路呢是没有收费站的，虽然不是高速公路哈，但是全程路况比较好。景区呢门前还设有2000多个固定的停车位啊，您停车是没问题的。如果您是坐车去的话呢，建议大家在徐州长途汽车站或者是汽车南站乘坐呢这个北路车，不是南线哈，直达的这个车一定是北路车，直接到矮山，可以直达景区的门口哈。好了，这是我们刚才推荐的第一个矮山春节庙会。那么去到江苏还有哪些旅游资源可以推荐呢？接下来就说说冰火两重天的冬游记。在这里呢，您可以感受峻岭庄园温泉、都公山滑雪乐园和大景山滑雪场。说到这个峻岭温泉呢，是江苏省4A级的乡村旅游度假村，那么位于铜山区汉王镇境内，是一座呢集洗浴、泡汤、水疗、SPA、足疗按摩、休闲娱乐、餐饮于一体的高档会所。那么峻岭温泉泉水清澈透明，使用了世界上先进的水循环处理系统。据专家检测啊，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健康有益的矿物质微量元素。那如果您打算去这儿的话呢，告诉大家，您如果是自驾去啊，从这个徐州市内沿中山路一直走到枫林天下27，就可以看到峻岭庄园的提示牌。那么沿这个提示牌前行800米您就到了。如果您是坐公交去也行，在银座商城啊，这个坐始发车枫林天下27下车，右手方提示峻岭庄园前行，哎，走个500米就到。那么另外还有提到了一个都公山滑雪乐园哈，它呢是位于徐州市贾汪区都公湖风景区内翠林掩映的都公山上，这个雪场总面积是10万平方米，还是挺大的，拥有国内非常先进的造雪机压雪机等造雪的设备，已经成为了咱们徐州人或者说是江苏的朋友旅游的又一大圣地了。那么如果您是驾车去呢，告诉大家高速公路到这个贾汪高速出口下高速再往前开右转206国道上去以后，就可以直接到都公湖景区门口啊，进去就是这个滑雪乐园。那么如果是走高速公路徐州东出口，您可以下高速到这个雪场，大概是30公里，右转呢进入徐海路，之后再左转进入徐甲快速通道，直接进入凤鸣路右转就可以到滑雪乐园了。那么接下来呢继续给您介绍还有一个叫徐州大景山滑雪场。这个地方呢是位于徐州市贾汪区山水大道的26号。大景山滑雪场呢是一个设施非常不错，而且雪道规格非常齐全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滑雪呢是可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人以及不同水平的人的。那么对于初次滑雪的朋友来说，就可以在这里的初级雪道上进行锻炼，同时呢还可以雇一个教练专门进行指导。这里的滑雪乐园呢拥有造雪机10台，造雪能力非常大，都是0度造雪机。另外呢配一台压雪机，为滑雪爱好者呢提供最棒的雪质。如果您是自驾前往的话呢，建议大家走建国路向东，经徐甲快速通道进入贾汪城区，最后呢进入这个山水大道的十字路口向东，哎，就可以到了。如果是坐公交呢也没问题，火车站您坐25路到终点站转贾汪便塘北站啊，大景山滑雪场就在眼前了。哎呀，您想想这雪来了景儿也就更美了，那么冬景江苏您更喜欢哪一个呢？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去到江苏也可以赏雪景滑滑雪了。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高磊，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记得那么深 ，Merry Christmas。 Christmas to you， 我深爱的人。好了，整个冬天在你家门。Are you my snowman？ 我痴痴痴痴的。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高磊。那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来推荐一些非常不错的旅行的目的地。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一站的目的地是我国的宝岛台湾。哎，说到台湾啊，很多的朋友呢都会知道，哇，景点众多，美食众多啊，真的是一个旅行绝佳的目的地。那今天呢，我们首先推荐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台湾的日月潭。只有真正身临其境的时候，它的青山绿水，它的历史文化，它的风土人情，无疑呢不给我们带来亲切真实的台湾感受。日月潭静静地在这里等待着中华儿女们的探访。 日月潭呢分为三个码头，那么根据游船顺序呢，分别是水社码头、玄光码头和伊达少码头。水社码头呢是游船起点，那我们上船前呢可以买上一袋当地新鲜的水果，游玩过程当中慢慢的去品尝。特别要推荐当地的红皮香蕉，哇，还是很多的朋友之前是没有吃过这个红皮香蕉的，到当地啊您可以去品尝一下。上了游船之后呢会途经光华岛，很快呢就会到达第二个码头玄光岛。这里呢是整个日月潭景区风光的精髓，而且阿婆茶叶蛋就在这里，而且是仅此一家，千万不要找错。这里呢地势比较高，可以俯瞰整个日月潭，无限风光尽收眼底。山上呢还有供奉玄奘法师的玄光寺。接下来呢我们行走到玄光岛的绿荫山路，第一次感觉与宝岛融为一体。第三个码头就是伊达少码头，是当地居民的生活居住区，当然了也就形成了美食天堂。在这里呢完全可以找到您称心如意的晚饭或午饭，来作为日月潭的美妙结尾。那么同样和日月潭哈一样齐名的就是阿里山哈，相信大家对那首歌曲也是再熟悉不过了。身处海拔2000米的阿里山森林火车道，据说呢是世上仅存的三条高山铁路之一。一条锈迹斑斑的铁轨，安安静静的，旧旧的，在这里，火车汽笛不时的轰隆响起，混合着铁轨和车轮咣当咣当的摩擦声，在森林里穿梭蔓延，开往有点灿烂、有点梦幻、也有点安静的秘境。那么这时的阳光呢，穿过树叶，穿过小小的指尖，闪烁的光斑在一路的山林间流动，让人感觉哇，绿色梦境的序幕正式奏响了，一种随意的想象的自由的空间。阿里山的空气清新到让你感觉大口呼吸之后，口腔似乎都有一种湿润的清甜的味道。山间小路里布满了苔藓和叶草的幽绿，毛茸茸湿漉漉，厚实实的覆盖在树干当中，包括还有石阶上泥土里。这里的巨木参天笔直，这里的步道崎岖幽静，这里的气息跳跃灵动，这里的空气水润清甜，树影溪流间到处弥漫闪烁的光斑，似乎能听到生长的声音。因为实在太大了，阿里山呢不为常人知的秘境很多，也不一样，让人好奇到底藏了多少秘密在这里生根发芽。那么山中的下午呢会逐渐变冷啊，薄薄的雾呢会升腾起来，闯入我们前行的道路。行走当中可能你会有一种恍惚飘渺仙境边缘的神秘感，这就是美丽的阿里山。去过了阿里山呢，我们来到台北市啊，看一看这其中的101大厦。台北101大楼呢主要是由台北金融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规划，并且呢是由建筑师李祖元和王崇平设计的，以数字8作为设计单元，每8层楼为一个结构单元，建筑面内有斜坡7度，彼此接续，层层相叠，构筑整体。外观呢是多节式的结构，达到防灾防风的效果，每八层形成一组自主构成的空间，也化解了高层建筑引起的气流对地面造成的风场效应，并且呢用绿化植被隔离开，墙体呢是透明的隔热帷幕玻璃。台北101大楼基桩是由382根钢筋混凝土构成，外围呢由8根钢筋柱组成，并在大楼内设置调谐制的这个阻尼器，以达到防震的效果。外墙灯光呢会在特殊的节日会以这个节庆为主题，在外墙以灯光表示特殊的文字和图形。台北101大楼呢焰火表演装置配合不同的一些主体进行燃放，到时候如果您正好去到台北的时候赶上了一些这个传统的佳节，也可以体会那不一样的精彩了。好了，去过了101大厦，咱们接下来要一路向南奔走， 去到台湾的鹅銮鼻，也就是台湾最南部的一个地方。鹅銮鼻园内灯塔呢，是南部海域的指引明灯。进入公园之后呢，走一小段路就可以看到鹅銮鼻灯塔了。白色的灯塔在蓝天下闪耀着温暖的光芒，显得特别的干净和美好。鹅銮鼻公园呢，就像是蓝白交响曲，干净的一塌糊涂。公园很大，园内的珊瑚礁石灰岩地形遍布，怪石嶙峋，步道纵横交错，就好像是迷宫一样。还有啊，各种热带植物，而且呢，因为地势优势，能够眺望碧海蓝天。值得一提的是呢，每周一鹅銮鼻灯塔会闭馆，那就只能隔着围栏远远的看一眼啦。所以呢，大家尽量避免周一去鹅銮鼻公园。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游走在台湾，下一站呢去到的是太鲁阁。那么其实呢，清水断崖已经是太鲁阁的一部分。太鲁阁的景观呢，没有明显的界限，也没有售票窗口，如此珍贵的自然资源全部免费供游客享用。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峰峦起伏，高入云霄，草木葱郁，云海苍茫，这里简直就是仙境一般。沐浴在森林浴当中，驻足往返，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人们对于大自然的真爱，也让我们有机会看到如此的美景。那么说到冬季去台湾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利用年底的年假出去走一走，感受世界的美好。好了，我是高磊，那这个时段的我们出发吧，就先跟大家来聊到这儿了。广告以及歌曲之后，我们会继续出发。 咖哩咖哩，轻轻一敲，咖哩咖哩啦，咖哩咖哩，香蕉木瓜，榴莲臭臭配香肠。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肉骨茶，印尼九层塔，做 SPA 放烟花，蒸桑拿， Coco Apple Mango Mango， 沙巴芭提雅，阳光车啦啦，香瓜啤酒花，风情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爬，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

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可能都会带着这个泰国，可能是咱们国人啊出境旅游目的地去的最多的一个国家之一。那么很多人很熟悉，但是其实今天我们要开始跟大家来分享，说一说您不熟悉的泰国世界文化遗产之旅了。 世界遗产 是吧？ 啊，不仅是世界 文化 遗产，对，因为第一次去泰国20多年前了， 哇 啊， 好早， 对对对，因为那是我出国第二个国家， 嗯 啊，然后那个 也是金马泰吗？不是， 泰国异地 啊，泰国异地 啊，但是当时就认为去完了以后，当时跟团嘛，就认为泰国大概的风格就是曼谷、芭提雅 啊， 然后呢，现在就是好多旅游的产品依旧如此嘛， 嗯， 但是这个一趟、两趟、三趟，这是第五趟了， 哇， 然后呢，只不过这些年呢，就是自己在旅行中也成长嘛， 嗯， 然后呢。也慢慢的走着走着发现那个没有同行者了嘛，就剩我一人了嘛，所以这一次呢就是我一个人，然后呢想着时间短点，因为以前老什么41天46天什么的， 嗯， 这趟是22天， 也不短了，将近一个月呢， 算短的， 算 短 的， 算短的，对，我这这些年里都是最短的了。 哦、 然后呢，泰国这地方，我们都谁没去过泰国呀？ 好多人啊，真的是，真的是。 然后泰国呢，这地方，比如说温暖啊，嗯、这个。亲切啊、 嗯、 是吧，各种环境啊优美啊、 嗯、 因为他们也没啥工业，那当然天蓝了，然后那个温度好，然后泰国这地方也有文化呀、 啊、 是吧，那么大块地方，东南半岛、 嗯、 等我就是开始讲世界遗产研究这个时候发现这地方对于我们黄种人来说、 嗯、 那是很重要的， 嗯， 因为在就以前咱们老说北京猿人是中国人的祖先，但是后来呢科学发展了好多年，发现有一个新的学问，那个出来科学出来了，叫做分子遗传学，分子生物学， 嗯， 就是这个咱们的祖先黄种人是从西边走过来的，原来这地方咱们这个中国这个大陆呢是棕种人、 哦、 那个直立人早就灭绝了， 嗯嗯， 就是他活不到现在，所以呢黄种人过来的时候他实际上有一脉是从中南半岛走过来的，最后从北部湾拐进来、 哦、 形成了南方的百越， 嗯 啊，我简单说就是这段嘛， 是， 然后呢进来以后现在都是中国人，就是早都混合起来了、 嗯、 但是泰国这地方是一直有人居住的，除此之外为什么这地方它好啊， 嗯， 就是古人也不傻呀，太严酷的环境它活不了， 对呀、啊、 所以这个地方呢气候也好，环境也好，当然现在这个拿什么当证据呢，就是野生动物在这儿特别丰富啊，所以在这地方有两个世界自然遗产， 嗯哼， 一个叫考艾，它叫考艾 YAI， 考艾咱们就翻译过考艾，考艾就是大山的意思，这大山里头它是个国家公园， 嗯， 这大山里头有200头大象， 哇，好壮观 啊，野象啊， 嗯 啊，就是自然的嘛，然后呢我去了， 嗯， 拍到了，这 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就是我要自己去没戏，这是到时候一会儿慢慢讲，就是、嗯、到世界自然遗产里面想拍动物您得有向导，那向导给你就是他是专门给带着你去看动物的、 嗯、 啊，尤其是进入那个原始那个热带雨林以后，没向导你就丢了， 那肯定的呀， 它非常危险，你走不出来了。 嗯， 这是那个考艾，还一个叫同艾会卡康， 嗯哼， 这个地方是野生动物禁猎区，世界遗产的名字就是禁猎区， 哦、禁猎区， 禁猎区，它。就是大门是有世界遗产标志的，进去以后进猎区里头你就不能去了，你只能在外头看，在外头也跟别地儿不一样，有成群的鹿， 嗯， 就是野生的那个鹿，当然这里头就是说野生动物狼虫虎豹这里全有，是吧、 哦、 你想想咱们一说现在有虎的地方有云豹的地方，这实际上是一挺高级的地方， 是是是， 对，它已经走到了这个缅甸和泰国边境了， 嗯， 然后另外一个呢世界遗产刚才说那考艾呢是在这个曼谷以东， 哦， 然后坐车也得坐个几个小时 是 才能到， 嗯， 所以这两个地方是我以前就是十几年 以前不是分别还去过几次吗？ 嗯， 但是那个时候我比较重视世界文化遗产， 嗯， 对这个世界自然遗产呢没有足够的重视。后来我发现我去了200多个世界文化遗产，但只去了10几个世界自然遗产。 哇，这个比例太悬殊了 啊。对，而且呢对世界自然遗产个个好， 嗯 啊，就是每一个你回想起来都回味无穷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然后等我有世界遗产名录的时候一翻，世界现在一共有1100个世界遗产嘛， 嗯， 世界自然遗产100多个嘛， 嗯， 世界文化遗产900多个， 哇， 所以你这一比例一看，你就知道世界自然遗产少。 对， 泰国呢一共有5个世界遗产，其中呢有2个刚才说过， 嗯， 这个世界自然遗产 是， 有3个世界文化遗产，然后呢有俩呢相对来说影响力特别大的，有一个这个真是鲜为人知， 嗯， 然后地图上都标错了， 呵， 所以呢这个在寻找这个世界遗产的这个路上我遇到了好多人， 嗯， 发生了好多特别可爱的事情，然后呢我觉得哎呀真是应该有机会跟大家分享。 对，所以呢从今天开始我们会用这么几期节目的时间哈，跟大家来分享哈怀宇之前刚刚经历过的这一次泰国的世界遗产之旅。那咱们这么着哈，就先从您的这2处自然遗产说起，说一说过程当中寻找的一些故事，遇到的那些朋友。因为之间呢我也看过时不时的这个怀宇就会发一个朋友圈啊，在这里呢我又碰到了谁，感受了当地的一些人文风情，感受到了当地的温暖和温度。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哈，这次行程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一次有温度的行程。 嗯，对，很准确，就是而且一种舒适的温度 啊， 不热 啊， 不是没像那么热，但是绝对是有温度的，让我觉得很怀念。 是是是， 尽管这个行程刚刚结束， 嗯， 所以呢还真是带着温度来的。 对，啊，那咱们就先来说说这个自然文化遗产， 自然遗产 啊， 自然遗产 考爱。 考爱，考爱呢，这个离曼谷并不是特别远，但能到这儿呢非常不容易啊，因为它还是比较偏僻嘛。 嗯， 你想想人的名字叫大山嘛。 对呀， 啊。啊，所以呢到这儿呢就是得做准备。 嗯， 准备啥呢？第一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您不能自己去。您不能自己去又怎么样呢？你必须得有向导，也就是参团。所以呢对于我来说，你比如说你到一个世界公园了哈，你要是早上起来到这儿了，你想参团，那个就，没戏了。你必须得头一天订第二天的团，一定得是这样的哈。然后我也看到网上有一些攻略，尽管他说的模棱两可，去完了以后完全明白他说的怎么回事，没去之前呢一头雾水，就觉得他表述的并不特别贴切。但是他给了我一信息，就是参团。然后我就我的旅游经验来说，我必须得参团。 嗯， 所以那天呢，我到考爱那天赶到这个考爱啊，就已经很晚了，末班车没了。 嗯， 然后呢，他们那地方，你看他人比咱们这少吧？ 是啊。 然后呢，现在又是个淡季， 对， 我去这个时候是个错峰。 嗯， 然后正好呢是他的，这个雨季刚过，旱季刚刚到来。 嗯， 这个季节呢已经不怎么下雨了，但是呢也不是他的旺季，他的旺季还是元旦春节，那时候会比较多。所以这个时候公交车呢结束的比较早，因为我的全程都用公交，他们的公交也复杂，各种样子的公交全都有，就是全都是因为他这个公交是不坑人的、 哦， 所以呢就是甭管你四面漏风的突突车， 嗯， 还是就是上车以后长途车甚至于给你发吃的发喝的， 哦， 的那种高级大巴， 嗯， 我全坐过。所以到这以后他没车了怎么办呢？但是泰国人就说他为什么这次说你说有温度啊， 嗯， 泰国整体来说他是个有信仰的国家， 对， 所以他这个人特别乐于助人。 嗯， 啊，并不是那个比如说他为了助人而助人，他就一直是这样的。 嗯， 所以过来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女孩，这个女孩呢就然后我就问她，我说这儿去哪儿，怎么没车了？因为我在她那所谓的长途汽车站， 哦， 即使是长途也没多长， 嗯， 大概也就20-30公里往山里走。 嗯嗯， 但是我是想大山啊，这个考爱啊，得多荒凉啊。然后那个就我就问他，他说 啊，是没有，他会说英语。 哦哦， 啊，因为这次去，之所以我自己能一个人走这么一个行程， 嗯， 是因为我这次才发现泰国人有30%-50%的人会说英语。 对， 这个就太强大了， 而且说的还不错， 还说的不错。嗯，对对对，他有的口音就是发没不像其他有些地方发音，他有自己口音， 很奇怪， 说的很不错。 对对对， 啊，然后呢，这个女孩呢就。因为他都拿智能手机嘛，然后就开始翻，然后他说啊，这我找找，然后呢，因为我这一路上走到考爱已经都最后了， 嗯嗯 啊，所以呢，中间他这个过程，他们想做的事情我都知道，他帮你是，就是没有回不需要 不需要回报的 不需要回报的， 也没有目的的， 对对，没有目的，他就是能做到这一点。 嗯嗯， 他这么帮我的时候，这时候过来一个骑摩托车的，就是拉活的，说那个你去哪儿？然后我一看到这个，我当时就觉得眼前一亮，就是因为他准能给我弄过去。 哦哦哦， 如果他知道的话，但是他不会说英语。 哦， 这摩托车这个司机不会 说，司机不会说。 他那摩托车呢，就是我戴个头盔，他就能给我有多远拉多远， 拉走， 拉走。啊，然后但是我有个拉杆箱，但这次呢，22天。不是像那40几天那拉杆箱特别大特别沉，这次很轻，而且我去的地方不是热带国家吗？ 对对对， 衣服就是我脱下来从北京出去以后脱那身厚衣服，所以那这拉杆箱呢又小又轻，就是是个中号吧。然后呢这个司机呢不知道，然后等到说完名字以后他告诉我，哦，那挺远的呢，这个我估计也远嘛，进山嘛，我估计怎么着也得有30公里。 嗯嗯， 然后这个我就问他，我说这去地儿得多少钱呢？然后旁边那女孩还在手机上翻，然后呢，就是后来他就因为这个说价钱的事基本上都明白。 对， 然后那个司机就跟我说300铢。 嗯嗯， 300铢多少钱呢？ 合人民币大概60多。 60多，很准确。现在是比率是4.68-4.71之间啊。60多，这个300铢，这个如果要是30公里的话，你像30公里到哪儿了？要是花60块钱，人骑摩托，人再空乘回来， 是啊， 就不贵。就是他们一般的就是。没有什么太多这个坑人的时候， 不会给你下狠劲 儿。对，不会给你，真是就是让你觉得这事儿就上 不靠谱。 对对，拉出血来了，没成那样。然后呢，后来那女孩说：“我找着，找完了以后跟他一说，那司机看我啊，这没那么远，200铢就到了。”啊，就是他主动的，他跟你说 哦，你看看， 所以你说这个到这种地方，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就是不是钱的关系，不是说，他是一种自己的一个心理底线衡量的这么一种关系。 嗯， 然后呢，天黑了，我根本没辙，原因是我必须第一天晚上到那儿找团，否则的话，我也付出一天的代价。 哦， 所以我就到那之后，开着这车。他把那个箱子摁在他的驾驶那个就是那个把上，我在后头扶着他抱着他，然后呢唰就走。 嘿， 真是走走走走的路就剩路灯了，有路灯。 嗯 嗯 一直往那边走走走走走到了一个哎突然间有灯火了，然后呢那地方旁边他说到了，下来以后一看，我一看是一度假村。 哦， 空空荡荡的，就是他 没人， 度假村外头全是那个桌子嘛。 哦， 大厅也是，他都是四面敞亮嘛，桌子就是一个有一前台那位置。 嗯， 我还怕不对，我说那个 你等等 我下去问一下。哦，我到那儿一问，人说有，就是对，就是这儿。 哦， 然后我下去以后，对了，然后给完200铢我就到这儿来了。来了 这么老远，40块钱人民币搞定 啊，搞定完了以后就到这儿参团。 哦， 人说是，就是因为走之前做功课了嘛。 嗯， 就是说你得问他含门票不含门票。 嗯， 含。然后呢那个，但是我没问他给不给我那门票。 哦， 因为他最后拿着门票抵账去了，我只照了张相，就是我因为这是个我的回忆嘛。但是他说这不能给你，那个我们拿这个回去也是 tax。 哦， 这个这咱们也明白， 是 这个可以理解。然后说住吧，这么大一度假村，这个里头什么房子，他开始跟我说。然后呢等我住进去的时候，他那一圈房里就我一人。 也是淡季嘛， 淡季啊。而且我又选择了我要错峰。 哦， 我要错峰。 对对对， 就是我害怕就是 全人 啊，对，我怕害怕赶集， 嗯， 所以我错峰了以后，我到那是个星期五， 嗯， 那天晚上是星期四的晚上， 嗯， 人都星期五的晚上来，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呢，我那个说参团，然后呢说行，接受了， 嗯， 然后我就问他是导游带进去啊，导游带进去的，说导游兼司机吗？对，导游兼司机， 嗯， 我说我团里几个人啊？说现在加您两个人，我真淡季，但实际上最后呢，不是一个向导，是两个向导。 哦，为 向导还找了一助手，可能向，哦，向导要带徒弟。 哦， 因为要进那个热带雨林嘛，这个你要是万一在里头丢了，或者带着人在里头丢了，这可瞎了呀。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对，连上头就是那个连天都看不着，就是当时看那个叫犀鸟，大嘴那犀鸟， 嗯嗯， 吃那大豆那犀鸟， 嗯， 是得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上，就是上的那个树有一块露着天， 嗯， 且那个地方瞭望远处一棵枯树位置最好，这向导知道，你像平常谁能摸到这么个地方，到这来一看，哦，这是，然后呢地底下你还得担心哪个是根，哪个是美女蛇， 嗯， 你又得注意着，所以向导把这事儿全安排了。 对， 而且那天是实际上不是俩人，是仨人。 嗯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对面那个两个人呢，是一对儿，这个比利时的老夫妇。 嗯嗯， 人家是专门喜欢看野生动物的， 哦， 肯尼亚、埃塞俄比亚、非洲去过无数国家，就跟我说哪个国家贵，哪个国家便宜，说那个非洲象比亚洲象大得多，然后他离你就那么近， 哦， 然后呢说那100万头。这个羚鹿、羚羊什么的，牛过那河底下，鳄鱼在这等着， 嗯。 我说这个咱们都见过，咱们那 Discovery 这个那个频道，咱们不都看见过这景象吗？ 是 是，嗯，然后他跟我说，那大象非洲象非常高，那非洲象比亚洲象大，咱们知道它不是一个种嘛， 嗯， 就是非常的近。我们那天能看到大象，能拍到大象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因为在那固定点上，他们有人看到以后，那里头的那个就是领队或者是向导就互相喊话， 哦，就是互相通风报信儿。 对，然后我们刷就过去以后， 哦， 看见一个非常就是远处看很大的大公象， 哦， 带牙的嘛， 哦， 就在那吃草呢。然后呢当时就是说这时候就需要做准备了，因为我当时带了一个200的那个白镜头，就是能拍比较远， 哦，远了。对， 但是人家那对老夫妇带的是600的， 我的天呀， 这你就没法比了嘛， 啊， 一个是拍像照片，一个是拍那个 DV 的， 嗯， 所以人家有分工，来了一昆虫，俩人从不同的角度哗就围过去了，哎呀，就是这个一辈子了，人家真叫幸福， 是 真叫幸福，所以我觉得看到这些人，我就觉得应该一个是考虑自己怎么过，另外一个呢，是不是把这些活生生的带着温度的故事分享给更多的人， 嗯， 让大家虽然没去呢，但是去的时候做些准备更有意义啊。 嗯， 所以呢，哎，这对于我来说是个启示。 是是是， 嗯， 那么接下来呢，就要深入到考爱这个世界自然遗产的腹地了哈， 嗯， 那么究竟在里边看到了什么，有什么样的让怀宇呢感到很惊艳的部分呢，我们会在下一节当中呢继续为大家来做介绍哈。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高磊，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越奔跑越渺小，

他把我们交给了他那助手了、 哦、 然后他又把那个车开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来接我们。 哦哦，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 哦， 所以呢，所以呢，那里头就是会是这样的，一天紧忙活、 嗯、 早上起来8点钟出的门。为什么8点呢、 嗯、 因为我本来想寄信封哈、 嗯、 人邮局8:30开门、嗯、但是就不行。所以我出去以后我就尊重他们的这些习惯嘛，等到回来的时候6:30天都黑了，所以呢就在里头溜溜待了一天。 嘿， 然后呢他管一顿饭， 嗯 啊，然后呢一直在发水，就怕你这个 渴 啊。对对对，这里头都能看到什么呢，就是看到动物哈、啊 嗯、 动物呢比如说鸟类的哈，大象啊，鹿啊，这些东西会特别的多、 嗯、 特别大象能看到不容易哈。另外呢昆虫类、 嗯、 那你想想那个地方昆虫什么独角仙啊特别漂亮，亮晶晶的趴在那儿，他就发现了。然后呢还有哦，刚才说的松鼠， 嗯 这个大松鼠，黑色的大毛大尾巴的，漂亮极了，在树上， 嗯， 就是只有它给你指你才能看得见。另外呢就是翠绿翠绿的那个环境中趴着一只翠绿翠绿的都不是变色龙，就是蜥蜴绿蜥蜴，人在那午睡呢， 咱自己看应该看不出来。 结果呢他那支一望远镜，支一单筒的，就是往下看那个、 嗯、 给瞄好了你来看、 嗯、 你看哇、哦、这么大呀，这是恐龙啊然后一看对面的一片树根本找不着然后等我终于辨别出来那在哪儿了，拿我这200镜头往那儿搭、 嗯、 哎呦喂， 凑不着， 看得见，就是很小。 哦哦哦， 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他有经验、 嗯、 他这种经验就是到哪儿去他到时候会告诉你，哎，这儿有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嗯嗯， 动物就是昆虫啊，还有植物、 嗯、 还有好多好多的，你想那热嘛， 对， 所以那个光蘑菇多少种蘑菇就没见过、 哦、 咱们见过这木耳吗，不是在那木耳，这是很容易的，就是只不过可能长得就是不是像咱们吃的那种食用木耳，是别的那种形状，所以菌类在那儿会特别多。 哦、 嗯、啊，然后呢另外呢它毕竟地貌特殊嘛，然后呢走着走着绿草如茵的地方，那山坡下你看怎么有一大片血红血红的一坑啊， 是什么呀， 说这是大象干的，大象在这儿舔盐， 舔盐， 它得补充盐分， 它需要盐分， 对，可是这个地方呢是个大山嘛， 嗯， 它没那么多也像那海旁边的自然的那种析出的盐，所以在这块地方、 嗯、 含铁量应该是极高的，所以呢它这里头也有钠的成分。 嗯嗯， 所以大象就在这儿拱了拱了拱了多少多少亿万年，就在这儿把这个地方就拱成了一片血，就是它本身地就是这个土壤就是这种颜色，而大象呢就一直始终在这个地方，它也不去别地方开发，所以就是一大块就跟那大伤疤似的，地球上的伤疤一样，就是大象都在那儿。后来看他们那个有拍的照片，就是它还有一个游客中心在那儿看一下，就大象都到那儿去拱去，所以拱成了那样。 嗯， 然后呢在这个就是大象舔盐那地方的河对岸的一个高处有一个瞭望台，可以看这周围的全景啊，所以山里头啊一般的它没有响晴博日， 嗯， 就是蓝天特别少，一般的都会有很大的雾，就是天老是那么阴呼呼的过来， 因为它潮， 对， 湿气比较大， 对对，因为树特别多、 哦、 而且是好多是热带雨林嘛， 嗯嗯， 所以呢就是这种体验在别地儿都 没有 啊。这个地方呢你自己开车可以进去，人买人的票，车买车的票、 哦、 但是如果没有向导的话，您只能见到那公路，这个原始丛林不敢走， 那当然了， 对， 咱不敢贸然进去， 对对对， 是吧， 所以这个地方是泰国人非常喜欢去的地方。 嗯， 这个从曼谷开车过去，你要早点开的话，花个3个小时，我想是应该不堵车是到了。但是人曼谷堵车嘛， 对、嗯， 是吧？ 这就没谱了。 这咱知道，所以呢，就是这个地方在旺季的时候是个度假区，而且泰国呢有热的时候嘛， 嗯， 所以到山里头就凉快。 对， 啊，是吧？所以，但是这个地方又不是一个很亲民的地方，它挺贵的呢， 哦， 那个门票什么的都不便宜呢， 嗯， 所以这个也不是就是说任何一个当地人就我就去那儿，去那儿没有拿腿走的，都是有车，然后进去以后你最不济你得骑辆车， 哦， 而且起起伏伏的，凡是骑自行车起起伏伏的路都是很费力气的， 对对对，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它叫做世界，它叫做考爱国家公园， 嗯， 是一个自然保护区，世界自然遗产， 嗯， 是这个级别的， 哦，那么这个考爱整个行程下来，其实在那儿住一晚就够了。 我住了两个晚上，我第一天晚上必须得赶到那儿参团， 哦， 而第二天晚上呢能走，但是六点多钟了，就是赶回去以后 太晚了呀， 我又要去哪儿呢？我还不如在这度假村里，反正就是我包了， 嗯， 是吧？ 对。 然后那个他还一个就是我从那儿要寄信出去， 哦， 要寄信出去。 对对对， 然后人说我住那地方离那邮局500米远， 哦， 我说太好了。然后呢，但是邮局呢，星期六、星期天的人上半天，这不影响我， 嗯， 所以我就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把自己这个梳洗打扮都一切很舒适了，之后， 直奔邮局， 直奔邮局，就，嗯，这个箱子呢都直接拉过去了， 哦， 因为本来很轻嘛， 对， 500米，拉过去以后到人那儿。8点半准时开门，我一共寄了5封信出去，帮帮帮盖完了戳，出来一共加起来也就说多了也就10分钟吧， 嗯， 我还愿意跟人聊聊，然后看看里头是不是卖点什么特殊的东西啊，照着相， 对对对 啊，对对对，所以这么着呢也没太耽误，因为旅行最终是要舒适嘛， 嗯， 然后呢慢点，而且这一趟呢就没惦记着赶路， 嗯， 没赶集， 对 啊，对，是头一天赶着过来是因为不参团不行，否则的话你付出的代价是一天，这太昂贵了， 是 啊，所以就是我是理论上是不赶夜路的，但是这一天呢赶了夜路，但是感觉到了很多美好， 嗯 啊， 是，那接下来咱们就去到另外一个自然遗产之旅的目的地啊，禁猎区 、啊，那叫惠卡康， 嗯， 然后呢它的全名叫同爱惠卡康， 嗯， 这地方跟考爱根本没法比， 怎么讲， 因为考爱是个就是度假的，有甚至有钱人到这儿来避暑， 哦哦， 是个这样，这惠卡康是禁猎区， 哦， 然后呢它地理位置处在呢这个泰国和缅甸交界的深山里， 哦， 深山，然后呢说这里边也是有很多很多的野生动物，嗯，尤其是那个特别珍贵的食肉类型的野生动物，所以这个地方呢，嗯，当时在地图上呢就是有这么个名字， 嗯， 可是怎么去这周围没有城市，怎么去我根本不知道， 对， 所以我在路上就是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能给我提供信息的一个就是旅游信息台，这时候已经在世界文化遗产叫大城，就是阿育塔亚了， 嗯嗯 啊，到那儿以后人跟我说这个他这地儿叫惠卡康呢，说这你得到一个城市，那个城市叫乌代塔尼， 嗯， 这名字你就记吧，乌代塔尼，我也不知道乌代塔尼什么意思，到那然后呢他那个一个女孩特别好， 嗯， 她顺手把我那世界遗产名录上的英文名字翻译成了泰文名字， 哦， 然后等我到这个乌代塔尼的时候我就傻了，因为下来以后能讲英语的人就明显比别的地方要少很多， 因为它是边远地区了， 对对对， 嗯， 然后呢到那之后我就想起来这底下有一溜那什么 泰文解释 泰文，然后我把这个一看，嗯，人说哦，惠卡康，因为这个全名叫同爱惠卡康，同爱惠卡康是同爱那个地方到惠卡康之间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区域， 嗯嗯嗯， 然后但是他对于他们来说这个长途汽车站的人知道的是点， 明白， 他一看就知道惠卡康，他一跟我说惠卡康我心就放下了， 嗯， 然后我说有车道的地方对于我来说没有不可就是说不可能改计划不去， 嗯， 这地方 我都等了十年了，就是最近这些年不是都在学文化吗？ 是 去英国去意大利学文化，那好不容易给自己休个假，都走到跟前了还不去，不可能。 嗯， 然后就去，然后人家就彼此对看了一下，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就是他这个有车到惠卡康， 嗯， 但是没人去。 哦，就连外国游客都很少是吗？ 别说外国游客了，本地人也不去。 哦，本地 人，然后本地人也不去，就是本地人大概走个三分之一，这车上的人都下光了。 哦， 所以他要去的话，他怎么收费啊？ 嗯、 他照着那个一个人的包车的钱收费，还是照着一个人的票价收费啊？估计是在这上头犹豫，但是我是一个旅行者，按照 我看到他们的景象的时候， 嗯， 我会想他们在犹豫这事儿，最后告诉我，我500铢， 嗯， 500铢是100多块钱， 嗯， 然后呢，对于公交车来说，就是那四面漏风的那种公交车来说，这简直是就是特别贵的， 就是天价了， 对对，天价，人家一般收十几铢， 是是是， 几铢。几十株已经挺少的，我一定知道这个特别远，因为它这不是那个咱们这大巴，它是小巴， 嗯、 就是那个跟吉普似的，上头加个顶，然后两边两排座对面看的， 嗯嗯， 然后上去了，然后跟我说，我说行，说你回来不回来？ 啊、哦，这是个问题。 然后呢，我就特别犹豫，我不知道我回来不回来，因为我不知道那里发生什么。 嗯 哼，因为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我不知道。 嗯， 所以呢，就跟他们就我说到这再说吧，反正你们也得回来。 嗯， 我不一定。我说半天英语，他我觉得他没听懂。 哦， 但是他没听懂这过程呢，他决定去了。 嗯嗯， 于是最后呢，我真远呐、啊，就是他这车走了有100多公里， 哇、 哦、啊！ 就从你上车的地方， 我花费了什么代价呢？ 嗯、 除了这个来回花了1000铢以外，我一件浅颜色 T恤衫后来报废了，就是他那个是个敞篷车， 嗯， 我那浅色的，等我下车就是回来时下车的时候，我那个就是尘土， 嗯， 已经把我这肩膀、我满脸全是尘土了。这件衣服就是本来是一淡蓝色的、浅蓝色的，后来变成了一个，就是差不多是那个就是红色的，已经衬出那个砖红色了，是砖红色了。 天哪！ 啊，是这么一件，是成这么一件衣服了。然后他们看着我就觉得像，因为我等于花了多半天时间，坐他这车就坐了200多个公里。 我的天！ 然后呢，真是偏僻。 嗯、 等到那儿之后呢，因为他们是一个公交车司机，他们根本不想象不到，就是我到那儿之后我要干什么。 对，他也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他们也不知道我干，我甚至我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嗯、 我到那儿能不能住，全都不知道。 嗯嗯。 等这世界遗产这个出现在我眼前的一大门， 嗯， 里头世界遗产的标志，一个圆的，里头一方的，砰一下，我觉得就是这儿。 嗯。 然后呢，就是这儿。然后这就马路的，就是接着走，走到尽头就是进这国家公园了。 嗯， 它也是个国家公园。 嗯， 可是他们哪儿停车呀？没地儿停，他只能停进去。 也没有售票处什么的。 有啊，在这那个拦着呢。 哦哦， 然后我就下去跟人家说，然后那人还好能讲些英语， 哦、 就是卖票的人讲些英语。我说这对，一看世界遗产对了，我说我要进去。那个说我们这卖票，然后呢也100铢合人民币20块钱， 嗯， 这个无所谓啊。然后呢，关键是我带辆车进去，然后呢，这也没关系 啊。 嗯、就是他们就是泰国人是很亲民的， 嗯， 所以呢，这辆公交车就直接开进去， 开进去了， 停我、 哦， 停进以后呢，这俩司机呢是不要钱的，因为他们是司机， 嗯， 车是要钱的，这是我花。然后我进去交流，简短的交流以后，我觉得我没法在这住。另外呢，这地儿的这个情况我大概了解了，那么我觉得我既然带着一辆车过来的，我完全能不在完全就不能在这儿，就不在这儿找地方，在自己给自己再添加困难。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我撤回到一个城市里面。所以呢，那俩人就成了免费游这个了，他们俩成了我的那个伴儿了，陪着。然后这俩人也小心翼翼的，因为他们没进来， 没来过， 没来过。就是平常他说那个惠卡康跟我来这地儿不一样， 嗯嗯 啊。然后呢，也不知道鬼什么鬼使神差，就他们俩就进来了。 然后就跟着我在里头走，我们就沿在里头，一共是几个小时的时间。我拍照，然后呢，我去那个读文化，它里头还是有标签的，很多注解。就当年这个地方是因为很偏僻嘛，然后大家就是科学家会考虑到这个自然资源，到这边去找矿。然后找矿的过程中呢，发现这地方地形地貌很特殊，然后呢它的特殊以至于到非常有代表性。那么在世界里面有很多有代表性的地方，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叫做突出的普遍价值，突出的普遍价值就是有代表性了。所以有突出的普遍价值，这些地方就叫做世界遗产。 哦，哎，那这个地方其实是没有任何向导的。 你要找向导那是最好的，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向导会， 就是他本身公园是不配的 啊，不配的、哦。然后那公园，哎呀，也实际上工作人员是不少的。 哦，是吗？ 啊，是不少的。 在里边看到很多是吗？ 对，他有办公区，他有办公区，但是呢，他，就是工作人员停留在一个区域，然后那个游客是非常少的。像禁猎区这地方估计人家是森林警察多 对， 它是禁猎区嘛，而且它在那个缅甸边境上，和缅甸的交界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另外它这个地方野生动物禁猎区不是大象多，它这个地方是什么老虎云豹这种东西多。 那其实您进去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是吗？ 我没走远，我在他的这个那个区域里头再往前走，后来我发现这个不对了，然后我要这么走下去，虽然没有人禁止我，但是我自己衡量权衡了一下，就是我看到了一些景象和我能想象的那些景象，就是说我如果即使走得特别深，即使有人这么保护着我，然后呢我进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这个世界遗产是一禁猎区，我到里头转一圈，拿这当野生动物公园看一圈，它的意义不同。所以我觉得我已经了解到这个意义了。然后呢，我该能走的，我又在里头走了第二圈，那么我觉得该走了。所以因为它是一个特殊的，它这个地方实在是比较特殊，它跟比如说我去过一个孟加拉虎最后的栖息地，人家老虎是在这个红树林里边那个活动，我们去那是划着一条船沿着那个海岸线、就是沿着里头的那个就是河来走，这老虎是不会跳到你的那什么里。 对对对。 另外呢，那是有两个保镖拿着枪，甭管是真的假的，人家就是鸣枪示警也能把老虎吓跑了，就是没有危险啊。所以，就是我当时对惠卡康呢，就是在里边有这样的经历，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足够了，而且对于周围的气候环境，我有了就是第一个能量场的一种感受。我觉得这是一份宝贵的经历和体验。 我估计您可能这次行程当中也没有看到其他的游客吧，除了你们三个人之外。 对对，没有，因为还是一个普通的日子。 对， 普通的日子。然后，撤回来之后就已经就挺晚的了，然后呢，到了这个乌代塔尼。 那个城市。 对，乌代塔尼。乌代塔尼呢，是个比较大的城市。然后乌代塔尼呢，还有像下一站我走的车那个车，还有。然后我一想，哎，为什么不往前走走呢？尽管这个是虽然晚了，但是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车，为什么不往前走走呢？因为越往前走的话，我感觉城市越大，能讲英语的人越多呀。虽然人特别好，所以呢，就是又往前走了。走了这车呢，就是晚上车少，哪儿都一样，所以呢车开得特别舒服，而且呢它那个有的时候四面透风的车又开得不是特别快的话，那特别惬意啊。 是啊， 所以后边又发生了新的故事，因为